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十四集，他妨碍我打游戏。晚上一行人出来吃饭，好巧不巧，在餐厅遇到了对战的那群人，以及那位傻什么教练。他们战队名挺新奇的，叫尼古拉战队，简称吸血战队，而教练也有个别称，叫吸血教练。文静目不斜视地走进去，找了个位置坐好。铜锣烧和教练几人眼睛都快炸抽抽了，文静都没反应，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坐下。尴尬的氛围席卷了整个餐厅。 没包间吗？ 铜锣烧听见对方教练问服务员。 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了呢先生，这两天客人比较多，包间早就被定下了。我们稍后为您这桌送一道菜，您看怎么样？ 好，谢谢。 服务员来到他们这桌时，铜锣烧点了几个菜，又给文静点了两份没有青菜的肉。那边吸血战队的几个队员暗戳戳地观察文静，等服务员过来就问服务员文静点了什么菜，让服务员照着上。后面服务员就端了一份分量惊人的肘子和排骨，他们目瞪口呆了几秒，然后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文静。只见文静正飞快地消灭着手里的排骨，他喝了口果汁，拿纸巾擦了擦手，把空了的盘子推到一边，又开始吃那块肘子。吸血战队的成员们面面相觑，无不在心里质疑呐喊， 他是怎么吃得下那么多肉还保持那么好的身材的？ 一顿饭除了文静，其他人都吃得有些拘谨，教练更是全程都没抬头，吃完了就去结账。倒是出来的时候，吸血战队的成员走到文静面前，虚心求教地问， 你是怎么打的？有没有什么技巧教给我们？ 教练即使白脸的担心文静傻兮兮的告诉别人，冲出来打哈哈道， 不是打游戏是不是？你这个得看个人脑子和反应能力啊，没什么技巧。 吸血战队的成员仍看着文静，文静说，你们学不会的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几人心有不甘地问。文静看了眼教练，教练心里一咯噔，还来不及做出反应，就听文静理所当然的道，因为我们教练说你们是小学生水平。当天晚上，教练去药店里买了两瓶速效救心丸。第二天他们的决赛没能赢，铜锣烧几人状态虽然好，但是一开场就被对面压着打，即便文静抓了一波拉回了一点节奏，但是团战的时候他们依旧处于劣势，不是单个人被抓，就是前排冲在前面，对面打野过来把后排切了。总之四个人总是被团灭，每次都只剩下文静，而对面只死了辅助一个人。三局他们只赢了一场。 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专业水准。 比赛结束后，教练看着几个人道， 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啊，你们就是配合没打好，文静的个人意识太强，你们默契程度不够，要么文静配合你们打节奏，要么你们所有人配合文静的节奏来啊，不然这样打意识太散了。 教练把铜锣烧几人的毛病挑出来训了有一个多小时，轮到文静的时候，教练憋了半天只说了句， 状态不错啊，继续保持。 铜锣烧朝驴打滚小声道， 教练是被阿静打怕了。 哎，我也这么觉得。 教练猛地回头， 哎哎，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 他们说你被我……话没说完，他整个人就被铜锣烧和驴打滚架起来往外走了。回去之后，之前要文静赛区 ID 的战队女成员加了文静，文静拒绝了。铜锣烧知道后，整个人简直震惊到无语。他记下对方的 ID， 帮文静重新给加了回来，还劝文静 好好把握，以后说不准就是你女朋友了。 甚至还拉了两个人陪文静和女生一起打了一场。全场就听女生问， 你怎么不开麦啊？ 文静不说话，铜锣烧打圆场， 他开了。 那怎么不说话呀？ 文静仍不说话，铜锣烧笑着岔开话题。 你们待会儿玩哪个位置啊？ 然而没人理他，气氛更尴尬了。女生又问文静， 你平时就这么不爱说话吗？ 文静直接闭麦了。铜锣烧抓了抓头发，他关掉语音后朝文静喊， 你跟他说什么话呀？他明显对你有意思呀。 他妨碍我打游戏。铜锣烧整个人一个大无语。游戏结束后，女生约文静出来一起吃晚饭，还计划吃完饭一起看电影。文静拒绝了。铜锣烧抓狂地问， 为什么？ 我晚上要睡觉。 电线杆都没你直啊。 因为两个月后就是全国赛，一行人只松散了半天就投入到紧密的训练中。磨合了两个月之后，他们的默契度好了很多。11月底他们出发去打全国赛，也是这场比赛让文静一炮而红，他们战队拿了第一名。领奖台上，战队成员全部喜极而泣，教练兴奋的眼眶通红，唯有文静面无表情地看着台下。他无法感知旁人的喜怒哀乐，自然体会不到这种又哭又笑的情绪。而此时的他也不过才19岁，偏长的头发遮住额头，只露出一双情绪淡漠的眼睛。他鼻梁挺直，轮廓初具成熟线条，嘴唇抿着，气质冷酷。摄像机将他淡漠的表情全部录了下来。他刚火那会儿，不少网友还称呼他为淡定哥。直到后来文静开直播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他，也越来越多的粉丝给他起爱称，静哥、火哥、阿静等。一到他直播的时候，屏幕上全部都在喊他的爱称。但文静本人十足淡然，也不理会那些疯狂刷屏的弹幕，仿佛那些粉丝喊的人不是他一样。赞助商有心将文静打造成明星选手，但他从不跟粉丝互动，也不爱说话。赞助商的广告他只接了两个就不接了，问其原因，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，烦。文静去拍摄广告的地方会围满粉丝，他们不是疯狂的尖叫，就是往他怀里送花送笔，要他签名，还要求合影。广告也拍了一次又一次，导演总觉得他的台词念得太没情绪了，一次次 NG。 文静全程皱着眉，好不容易拍好，还私下里被黑粉说他耍大牌。只不过后来了解文静性子的人多了，大家也都忘了这段插曲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